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81集。边南踩着上课铃声往操场跑过去，可惜啊，现实生活里还有一堆甩不掉的事儿，考试、实习和怎么看怎么别扭的毛片儿。不过毛片儿给边南带来的那些不太美好的感受没影响他太长时间，他把手机里的视频删掉了，也没再试着去找过别的来看。日子在老蒋的高压下又回到了平时的节奏里，每天上课训练，一星期跑出去个两三次，跟秋雨吃个饭，偶尔会去好无聊待上一小时，晒晒太阳聊聊天。跟秋意待一起的时候，边南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感觉刚见面就得各自回学校了，回了学校又得抠着一分一秒的过，忽快忽慢的时间让人觉得有点受不了。刚进学校就看到老蒋站在跑道边，对着正在蛙跳的一帮人喊， 不要以为快毕业了训练就可以凑合，只要还有一天在我手上，就得老老实实按照我的安排训练。 边南，给我过来跳。 我靠，边南赶紧狠狠地蹦了两下，罚跑他不怕，要老蒋让他围着跑道跳个几圈，那可真要了命了。没一会儿老蒋又换了个目标，指着万飞吼， 万飞，跳就给我连着跳，别跳一跳停一停，想女朋友跳完了晚上再想，没事就翻墙出去约会，当我不知道呢。你们别乐，你们这帮人哪个出去是奔网吧，哪个是出去约会，我都知道。 万飞嘿嘿乐着没说话，偏过头看了边南一眼，边南知道他在想什么，边蹦边伸手冲他竖了竖中指。休息的时候，一帮人在球场旁一边活动一边瞎聊着，因为老蒋开了个头，所以大家的话题都放在了女朋友身上，谁女朋友漂亮，谁女朋友胸大，谁正在追谁，谁准备被甩，说的都挺带劲儿，时不时的会乐成一团。边南一直没出声，以前他就不太参与这种跟姑娘有关的话题，追得着追不着，有女朋友没女朋友，他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追女生这事儿还得问边南，边南不一直手到擒来吗？ 放屁， 就是人边南都是等着女生倒追的。 哎，你们目光要放长远，不要老盯着卫校，马上毕业了，还有海一样广阔的妹子在等着你们呢。 万飞成功的转移了话题，大家开始另一轮热烈讨论。边南拿着水喝了一口，突然觉得有些说不上来的憋闷。 虽然以前这种话题也不爱参与，但也不至于被人提到了还只是闷头一句话顶回去，怎么也会顺嘴扯两句，现在怎么会这样？是在恋爱了吗？是吧？跟秋意一天见不着心里就空得慌，见了面就恨不得用绳子捆一块再打个死结。 这感觉让他憋得难受，从一开始的害怕和茫然到现在他已经憋了很久。万飞那种和徐蕊有了任何进展都要兴奋宣布的感受，他慢慢体会到了。体会得更深的是这种感受只能自己放在自己心里，放在别人不知道的角落里，无处可说，也没人能分享的那种憋闷。他狠狠地把矿泉水瓶子捏扁了，哐的一声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里。早上边南裹着被子正睡回笼觉，耳边突然传来万飞的吼声， 哎，下雪了，南哥，下雪了。 边南拉过被子盖住脑袋，他困得厉害， 昨天晚上秋意下班之后，他俩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到快两点才挂的电话。秋意有没有马上睡着他不知道，反正他是又回味了老半天才睡的。这会儿五点多，简直是最困的时候。 别爱了，起床了。哎，今年下雪真晚啊，都马上元旦了。 这么大的雪啊，老蒋没通知一声不用跑步了？ 别妄想了，去年暴雪那两天咱不也一样跑步吗？ 对了，那天南哥还摔了个狗啃屎。 你才啃屎，你摔跤的时候非得往人屁股上撞，让你撞那么一下谁还忍住？ 我已经很努力控制了，没把你裤子扯下来就不错了。 万飞笑着回首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老北风猛地从窗户缝里灌了进来，边南的床靠窗都能听见风被挤压之后发出的惨叫。 我说你们还不赶紧起来。 让万飞一折腾，宿舍里的人都起来了，成为了一条走廊里最积极起床的宿舍。边南一出宿舍楼就摸出了手机给秋意打了个电话，那边秋意估计是刚起，声音里带着迷糊的鼻音。 怎么了？ 下雪了，好冷。 嗯，知道，二宝四点半就喊过一次了。这天你还要跑步吗？ 啊，不出门了。哎，又困又冷真受不了。 我也困。二宝感冒了，一晚上对着我耳朵打呼噜。 二宝感冒了？那他这个身体素质得加强了。要是我，把我搁雪堆里埋两天我也不会感冒。 是，直接给你冻死了，都没有感冒的机会。 哎，对了，元旦三天假你有什么安排吗？我想出去玩。 那三天我已经有安排了，去饭店打工还要补课。 哦，这样啊。 对不起，我没考虑周全。 唉，秋意跟我情况不同，放个假还要这么辛苦。对不起什么呀，反正想见面随时都能见，也不差这两天呢。 要不我推掉一个。 你别，要不我跟着你去补课。 两人随便聊了两句，边南挂了电话，跟着跑步的队伍出了校门。围着学校还没跑两圈，雪就下得人都快看不清了，风也刮得很凶猛。今年这第一场雪居然这么残暴。万飞把帽子往下拉得眼睛都快挡住了。 哎，南哥，元旦三天假呢，你怎么过啊？ 听课。 听课？听什么课啊？你不跟秋意一块儿啊？ 听秋意上课。 虽然这事听起来挺逗的，不过边南觉得这比起猫在宿舍或者待家里或者跟着同学朋友的出去瞎玩都有意思。他还挺想看看秋意一本正经给人补课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他对放假要不要跟秋意一块儿去玩并没有太多想法，反正去哪儿也都是两个人，逛个街看个电影吃个饭跟平时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要想一帮人玩就得放弃很多东西，比如抽空拉个手什么的。想到这些，边南就又觉得有些郁闷。上周晚上宿舍几个人溜去 K 歌，虽然只是学校旁边的破场子，音响环境什么的都透着城乡结合风，但并不妨碍万飞和徐蕊手拉手情歌对唱，看着对方唱的就差凑上去边啃边唱了。每到这种时候边南就郁闷，在街上看到小情侣他都郁闷，非常郁闷。好在他心大，这种郁闷每次也就想起来或者看到了才会出现， 过个几分钟就散了。比如他在等秋意的时候，看到一对小情侣一块啃着烤白薯笑着走过，前一秒还想着呛一下才好呢，一扭头看到秋意走过来了，顿时就换了心情。边南缩着脖子蹦了蹦， 干嘛不让我上家里去等啊？ 让二宝见了，他该不让你走了。尝尝这个。 哎，烤白薯哪来的？ 邻居家烤的，他家卖这个，正要出摊呢，我拿了俩。 秋意往小街路口走过去，边南边吃边跟了上去，挨着秋意走，走两步就往秋意身上挤一下。 哎，咱去哪儿？不坐公车吗？ 坐地铁呀，直接就能到了。你这斜着走路还连着挤了我好几下，都快走到人行道下边去了。你是不是斜视了？ 靠，不能拉手，就只能靠挤一挤感受一下你的存在了。 我把手放你肩上搭着，这样行了吧？ 走。 偏南笑了笑，虽然这姿势是标准的哥们儿走路大众款，但也比并排走强多了。一放假，无论天气如何，街上都堆满了人，两边商店的喇叭一个比一个声音大，耳朵里全是各种声音，眼前也堆得满满的各种颜色。地铁里也一样，人挤人的。边南平时挺烦这种时候，但跟秋意在一块儿就不同了，人越多越好。挤到车厢里之后，他基本就是挨在秋意身后贴着的状态了。秋意前面有俩小孩正挤来挤去，他拉着吊环往后让了让，边南趁机悄悄把一只手扶到了他腰上。 干嘛？ 暖暖手，齁冷的。 这儿还冷？ 我说冷就冷，我怕冷。 边南要不是怕太明显了，他都想把下巴搁到秋意肩上。可惜去补课的那家离得不算远，没几站就得下车了。一直到下了车，身边的人已经不足以作为掩体了，边南才挺不情愿地抽出手跟秋意出了站。 一会儿就说你是我同学，准备给人补课，来听听我是怎么补的。 嗯，知道。哎，要人觉得还不错，要给我介绍学生怎么办？ 不会，你看着就不是好学生。 我靠，滚蛋。 真要这么幸运，你介绍给我就行了。 看看你这黑眼圈，你忙得过来吗？这都快连轴转了。 嗨，我可以转给我同学拿点介绍费，这好几个等着我介绍呢。 你还真挺会做生意。 补课的这是个男生，家里没大人在，都出去逛街了，所以边南基本不用担心被人看上了给介绍学生了。男生戴个眼镜，看着像个好学生，挺有礼貌的给边南拿了水和零食。到秋意开始给他讲数学卷子的时候，边南才发现这男生也就是看着像好学生，成绩差得一塌糊涂，而且似乎还挺笨。边南坐在男生身后的沙发上，一抬眼就能看到秋意，秋意正在指着卷子。 这题上回给你讲过，怎么还错了？ 没讲过吧？ 别说。你看，笔记本上有记录。下回要没听明白就告诉我，多讲几遍没事的。 啊。 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有没懂的你就说。 好。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形成双。